期五晚嘅敏感时刻啦，时间嚟到10:09，今晚喺直播室有敏大人喺度 ，Hello 敏大人， 喂 ，Hello Kitty， 系有 Kitty 啦，咁啊喺电话旁边咧，我哋嘅逢礼拜五咧10:00都会有李亚力啊 Eric 同我哋讲下电影嘅，请佢出嚟先 ，Eric，Hello，Hello，Hello， 各位好，敏大人好 ，Kitty 好， 系李亚力好，系今晚我哋又煲下咩剧咧？ 啊，放假啦嘛， 系 又冇家去啊嘛， 要煲啲长啲嘅系嘛？ 咁啊唔使，不如煲啲因为即系呢个 N 字平台咧，就入咗一批好多，应该咁讲，新新旧旧都有噶啦。不过咩叫新戏咧？即系未睇过咪新咯，即系唔系一定要2020嘅戏嘅。咁好多戏都值得介绍嘅。 系 咁，所以今次咧，我就想介绍一套2018年嘅印度片。嗱，我好耐冇介绍印度片啦。 嗯。 不过呢套戏咧真系几好睇， 你真系好耐冇介绍。 系啊系，咁咧呢套印度片咧，其实佢系算系一套黑色嘅喜剧。咁、导演咧就系拉加曼 ，Mr. 拉加曼啊，佢前面好长嘅，咁我就净系讲个姓嘅。咁套戏嘅戏名咧就好得意嘅，佢香港译咗叫做《盲中中风暴》。 嗯。 盲中中即系睇唔到嘢，讲盲中中。 系系。 咁咧就哇评价好高嘅呢套戏，烂番茄100。咁 IMDB 有 8.3， 嗯， 都好犀利下，咁即係印度电影都系非同小可。咁同埋呢佢本身2018年嗰陣喺印度嘅好多电影节，主要嘅电影节都攞咗好多个奖。 嗯， 咁票房都系报捷嘅。咁即系口碑又好啦，又收得啦，成本又低啦。咁所以呢套戏呢都几值得推荐下嘅。 嗯， 係啦。咁或者讲下，但佢又好诚实嘅，佢就开宗明义咧，佢讲呢套戏咧系改编自2010年有一套法国嘅10分钟长嘅短片。 系。 咁佢戏名咧，嗰套法国嘅短片咧叫做《看不见的旋律》。 嗯。 咁咧当然佢系直情系用咗佢嘅大桥啦。 嗯。 咁但系因为得十分钟啫嘛，但系佢而家呢套戏咧系2小时17分钟嘅。 系。 咁所以其实佢加咗好多嘢落去嘅。 嗯。 即係好似一個煲咁咧，不停加料、加料、加料。咁但係加得係幾好睇。 嗯。 咁同埋咧，因為原先咧，你知法國電影咧，好 romantic 噶嘛，好浪漫噶嘛。咁即係其實我哋睇唔到個結局嘅。 好、哦，即係冇結局嘅。我冇結局㗎。 喂，佢咩十分鐘又冇結局，跟住變咗長片2小时嚟17分鐘又冇結局。 有結局嘅。佢好啲噶啦，比較有人性啲、有結局嘅。但我應該會講個結局係咩結局？ 嗯， 而家 YouTube 上面咧都揾得到嘅呢套戲，即係呢個可以揾到嘅，看不見就算啦。OK， 好啦，咁我講翻呢個印度版先。咁呢個印度版同法國版係一樣噶啦，咁都係講個主橋係咩咧？就是、一個失明嘅鋼琴家， 嗯， 咁就意外咁捲入咗一個謀殺案裏面啦嚇。咁印度版咧呢、這個謀殺案咧就係、是、一個退休嘅演員。被殺嘅呢個案件，咁、就如果法國版就冇講嘅，完全唔解釋嘅。係好咁套戲唔係好多人嘅啫，就主要係鋼琴家啦，男主角啦嚇。咁男主角有個女朋友嘅， 嗯， 即係牛邂逅咗個女朋友啦。咁男主角咧就係、是、佢就話咧，聲稱自己聲稱咧就係14岁嗰陣咧就因為意外咧失明嘅，咁所以佢係一個盲嘅鋼琴家。咁佢已經20几岁噶啦。咁跟住咧，佢個女朋友咧就係、是、一間餐廳嘅太子女嚟嘅。OK， 咁偶遇咗之下咧，知道佢識彈琴咧，就請咗佢翻自己爸爸嗰間餐廳嗰度咧，就彈琴伴奏咁啊、生意興隆啦，係啦，生意興隆咁樣。好啦，跟住咧就係、是、死者咯，死者係一個男明星嚟嘅，而且係識影咗啦，已經真係老年紀噶啦。咁、但係咧，佢就轉型喎，成功就做咗地產商嘅。 哦 真犀利！喺印度咧，原来做完明星可以做地产商。 咁系咪有钱佬啊？即系 有钱佬嚟嘅。咁100年纪噶啦。咁咧，但系佢有个稍年轻嘅女嘅老婆。 哦。 咁都系明星嚟嘅，女明星嚟嘅。 嗯。 好啦，咁但系咧，女明星咧就有个出轨嘅一个情人。 哦。 這个情人咧系一个警长嚟嘅。 嗯。 OK。咁咧，跟住电影嘅后段咧，仲会牵涉咗一个黑市医生。 嗯。 一个的士司机同埋一个彩票嘅小贩， 系、 好啦，就系、是、大概咁多人啦。 嗯 ，OK， 咁主桥咧都系讲嗰个关于失明呢件事，我想讲下先嘅，因为个钢琴家咧，其实咧好快嘅戏里边咧就踢爆咗咧，自己踢爆自己咧，其实佢唔系失明。 吓、 系啊， 你头先话10几岁就失明嘅，10几岁开始扮失明啊，系 唔系？佢系一路话俾人听佢10几岁失明。 哦。 但系佢系扮嘅啫，咁佢嘅原因系咩咧？佢话：，我要感受音乐，我要减少我嘅即系佢对人 講嗰陣咧，解釋點解佢扮咧，就話我想試下失明，咁我可能我個聽力會好啲，我對音樂感覺好啲咁樣。咁咁係咪真咧？佢冇解釋嘅。咁我哋當佢係真先啦。 好。 咁咧，跟住當然啦，因為佢要發展段小愛情嘅，咁女朋友就其實一路都以為佢係盲嘅。OK， 咁當然去到中後期就會知道佢唔係盲啦。好，跟住咧，咁我哋講翻嗰個佢嘅工作係乜嘢咧？就係、是因為佢喺酒喺個餐廳度彈琴咧，咁就俾個男明星咧，即係個死者咧上食咗。咁咧就想，因為佢就嚟就到結婚紀念日啦，咁想佢想俾佢老婆一個驚喜。咁於是咧就扮出浮去傾生意啦。嗱，呢啲劇情大家都知道會發生咩事噶啦。咁咧跟住咧就請鋼琴家咧就喺屋企度咧就結婚周年啊嘛，就彈琴。咁就當慶祝嘅咁樣。咁當然啦，女明星因為知道老公要出醒咧，咁佢就去出軌啦。 咁点解啲系假出醒咧？就俾人捉到正啦。 系啦，咁就已经出咗事啦。咁但系钢琴家唔知噶嘛，钢琴家就照佢揿唔中啦。咁于是乎咧，个太太又唔知个老公特登帮佢安排咗啲惊喜礼物噶嘛。咁所以就冇办法啦，因为对面屋嗰个阿婆咧喺度夹下夹下。咁所以咧，佢就被逼咧就请咗嗰个钢琴家入去。咁头先我讲啦，钢琴家唔系盲噶嘛，即 系 其实佢睇到尸体噶嘛。 系。 咁但 佢 要扮 盲喎， 佢要扮 啦。呢、 這 個我哋都香港港產片都有啊，關之琳去廁所嗰場戲喺 Facebook 睇到翻，跟住有個殺手咁啊，跟住佢又咦入到廁所，佢又扮聽到個殺手，所以佢就要揀去埋個廁所啦。 咁所以咧嗱，即係少唔怕舊，最緊要唔好懶嘅啫，我覺得。即係你唔好懶，你唔好照搬就算。咁但係佢真係有啲嘢做咗嘅，咁 OK 嘅，我覺得。咁跟住咧，咁其實如果你講法國片咧，去到呢度就冇咗噶啦，就停咗噶啦。 哦，所以就唔知係邊個殺嘅。 唔知邊個係唔係？如果法國片係知道係老婆殺嘅， 我知道老婆殺。 咁而家呢個印度版都係老婆殺嘅。咁但係佢呀，老婆就聲稱唔係佢殺嘅。OK， 好啦，咁呢個唔講住啦。咁跟住咧就係、是、呢個鋼琴家咧就走啦，佢繼續扮盲啊嘛，仲收埋錢呢個袋袋平安就行啦。點知咧一出到街咧，即刻截的士去警察局。OK， 咁警察局就諗住報案嘅，點知咧行出嚟嗰個咧就係、是、嗰個警長。 哦，即係嗰個情夫。 冇錯啦，那個情夫係睇到佢嘅、即係情夫走之前咧係睇到呢個鋼琴家嘅。咁當然就一路試佢啦，咁就話唔信佢啊呢。啲人嗰樣啦，即係唔信你係盲嘅，咁但係喺屋企又用好多方法去試佢，咁但係都冇辦法啦，佢都扮得好成功啦。咁但係咧就女明星好唔放心啊，話喂唔得喎咁樣，咁同埋咧最慘係咩咧？佢嗰個時間證人啊嘛，即係對面屋個阿婆咧就講咗好多嘢啦，咁於是乎咧個女明星忍唔住咧就擁埋個阿婆落樓， 嚇殺埋個阿婆啊！係 啊，好笑。咁個最好笑係咩？咁巧咧？又啱啱俾個鋼琴家上嚟咧，見到 哦， 因為鋼琴家咧要 佢又扮盲啊， 個死者個女嗱，佢仲係扮緊嘅呢個時候，死者個女咧約咗佢嚟教琴譜嘅，即係教佢鋼琴啊咁樣，咁所以佢一定要上去，咁所以咧就見到個女明星啦，咁佢就嗱聲聲即係當冇嘢啦，又扮盲啊嘛，咪走咯咁啊，但係當然即係其實成件事就係女明星最後都係唔相信佢，咁就出好多方就叫直情登门拜访呢个钢琴家啦，咁咧就用好多方法去试佢啦，令到最后佢直情唔理佢系真盲定系假盲， 都杀埋佢咯，系咪啊？ 落药去毒佢，落药毒佢，毒到咩情况咧？就毒到佢真系盲咗， 吓、 好笑，但系喜剧嚟噶，好喜剧。 佢喜剧嚟嘅少少， 唔系即系佢个节奏系一个喜剧，但你觉得你即系作为一个人咧，你真系有阵时好多嘢咧，唔系你想点就点，即系佢好多矛盾嘅，都系呢个咁嘅情况发生嘅。咁譬如其实个警长本身系有老婆啊嘛，咁去到后期，老婆知道咗咧，因为佢要个钢琴家调翻转头要威胁个警长同个女明星，因为佢屈佢。咁啊，即系话佢想杀佢，应该咁讲。咁于是乎咧，个警长咧就即系同埋个女明星想夹俾杀咗个钢琴家，钢琴家就调翻之后想要勒索佢哋嘅。咁所以咧，其实好多时候咧喺个戏里边咧，我哋会睇到咧呢啲角色咧，其实佢哋有时做嘢咧，佢都系唔系好谂嘅情况之下咧就做噶啦。 系当局者迷啊嘛，佢哋都惊噶啦，已经。 佢会有一个好多。 chemistry 喺裏面，即係話佢因為佢哋每一個佢嘅立場，用佢自己嘅立場出發咧，佢都係做緊啲啱嘅嘢。 嗯。 咁但係咧，如果咧向即係有 interaction 嗰陣，即係你同對方點樣交接嗰陣咧，就發覺其實你咁樣做咧，其實係有啲蠢嘅。 嗯。 即係譬如嗱，個鋼琴家又係咁啦。即係其實你一路扮猛咧係冇事嘅，但佢又忍唔住去報警啦。 係 咁個如果 呢個兩支嚟嘅噃， 係我知道。咁但係佢可以另一個方法噶嘛？ 哦，匿名信啊， 係啦，冇錯啦。咁、如果警長唔係自己咁心裏有鬼咧，要親自喐手去整個鋼琴家，可能又唔會有事啦。 嗯， 咁、個女明星如果唔係整埋個阿婆落樓，可能又冇人睇到啦。 嗯， 係啦。咁啊，跟住嗱，頭先我講個角色裏邊有三個唔知係咩嚟噶嘛？咁啊，讀盲咗之後咧，咁、那個。嗰、那個鋼琴家就走喺度街走啦，咁啊撞親個頭咁啊暈咗，咁有人捉咗佢，唔係捉咗佢，有人救咗佢嘅，咁、就個的士司機，佢用開嘅的士司機同埋一個賣彩票嘅小販嚟嘅，一個女人嚟，咁咧佢兩個就帶咗去一個醫務所啦，咁啊好好心啦，唉咁啊即係醫佢，啊你撞親個頭啊，咁我醫啊你唔好亂喐啊咁，跟住佢就即係好慘啊嘛，個鋼琴家話啊可唔可以揾個眼科醫生俾我，我盲咗啊。可以咪睇下，咁有個醫生嚟，醫生話啊冇問題冇問題，嗱你喺休息一陣嚇，食好啲，過兩日咧我幫你搞掂佢咁。咁過兩日嚟真係嚟，咁但係呢個真係黑市醫生嚟嘅。 嗯， 佢幫我驗咗血之後咧，原本係鎖落兩攞佢兩個腎嘅。 嚇、啊？嚇？點解咁？喂，呢套溝片嚟㗎？係 啊， 即 係 佢越捽越即係肯定唔可以賀歲播㗎啦。 唔可以嘅，但係好好笑，佢個感覺係好好笑嘅，你咁樣無端端， 即係荒謬喎、 啊。係、啊，荒謬劇。好啦，咁但係咧，的士司機同彩票小販咧，就係、是、有啲唔啱眼嘅，即係，攞一個腎好啦，唔好攞兩個，攞個會死嘅。咁 即係拗呢啲嘢， 係有得拗。咁但係咧就好笑喎。咁跟住咧就因為佢哋好多女明星朱嘅女明星嘅出場咧，令到佢哋咧想綁咗個女明星。 嗯嗯， 頭先我講咗啦，要挟佢哋啊嘛。係。咁咧，佢哋後屘咧就想將個女明星咧直情咧唔知綁咗佢。 嗯。 咁因為佢咧，佢點解你咁講咧？因為女明星佢捉咗之後咧，幫佢驗血啊。 嗯。 即係篤佢啲血咧。 炸帝係話。 炸帝咧係話咧要割咗女明星對眼角膜，而直俾嗰個鋼琴家報仇。咁、女明星毒害佢噶嘛，因為。明唔明啊？ 佢點知啊？佢哋 講噶嘛？個鋼琴家自己講噶嘛？ 哦， 咁即係佢特登係捉個女明星翻嚟嘅，要報仇。咁點樣報啊？就換咗佢對眼角膜咪得咯，係咪 ？OK。咁但係實際上咧就唔知咁簡單嘅，因為咧佢哋驗到女明星嘅血型係好特殊嘅。咁巧咧，唔知俄羅斯定邊度咧，就有一個少女咧係需要一個肝臟。 哦，咁就攞咗佢肝啊？ 呢個黑市醫生咧，黑市醫生咧。就一不做二不休啦，直情諗住咧就車個女明星咧去飛機，有隻飛機接佢哋去第二度，跟住咧就直情即係活體下咁樣啦。咁啊， 咁但係結果嗰個鋼琴家有冇得復命啊？ 嗱，嚟到呢度咧，其實後面咧就好精彩嘅。 咁、我就要呢度先至啱啱開始啊， 唔係呢度完㗎啦，近尾㗎啦。但係嚟到呢一度咧，我一定要講翻個 open 嚟。 嗯， 好神奇嘅呢套戏，因为首尾呼应得好好。 嗯， 所谓 open 系讲咩咧？就系讲一个农，即系乡郊地方咧，一块农田嗰度咧，有个农夫攞把枪出嚟追一只盲眼嘅兔仔。 吓， 因为只盲眼嘅兔仔咧食佢啲菜。 哦 ，OK， 咁佢就走嚟跳啦，跳，咁啊跳到路边啊，咁啊跟住咧个农夫咧就瞄准佢开枪。 嗯， 咁点知咧只兔仔咧就因为听到声啊嘛，咁啊跳走咗。 系。 咁啊，跳走咗咧，就撞到嗰个黑市医生架车。咁但系当时咧，黑市医生嗰架车上边有两个人。 嗯， 一个咧就系嗰个钢琴家啦。 嗯， 一个咧就系个女明星。 嗯， 嗱，黑市医生咧就我唔讲住啦，因为好得意嘅中间个位。 哈哈哈。 咁咧搞到咧，那个钢琴家已经落咗车噶啦。是个女明星想揸架车，本来放佢走，后屘谂下谂，系调翻转头开车想撞死个钢琴家。 嗯， 咁但系咧，因为佢调翻转头想害人咧，只兔仔跳咗出嚟之后咧，跳过嗰个车头，咁、那个、那个即系自然反应咪扭太咯。 系， 咁扭太咧就撞咗落个田度，就翻车着火爆咗。 哦， 咁咧完全咧就系你一个 wrong decision 嚟嘅，即系话。即係佢哋每一個角色做嘅嘢咧，都係 wrong 嘅 decision， 所有都係錯誤嘅選擇嚟。 嗯， 但睇落就好好笑嘅。 咁同埋咧，佢有好有趣嘅喺个开头嗰度咧。点解呢套戏咁高分？其实我都理解嘅，因为佢当然佢好似穿插得好无谓咁样。咁、但系因为佢嗰个安排嘅细节咧系好流畅嘅。即系你唔会觉得系布局嚟嘅，你就系觉得呢班角色佢哋好入，佢哋好有自己嘅一个立场或者自己嘅原则去做一啲佢哋认为啱嘅事。 咁我谂导演都拍得好好，即 系 好顺。 系啊，但 系 所有 荒谬嘢咧，你拍得顺系 好难。同埋佢哋每一样嘢咧，你都会发觉系啊，应该系咁做啊， 即系好切合佢哋人物性格系嘛， 系好切合嘅，佢做得好好嘅。咁但系就系你咁蠢噶。 但系 Eric 啊，呢啲剧咧，你要系嗰个观众本身咧，都系相信地球嗰个荒谬感先得噶。 系噶， 有啲人好正经噶嘛，冇乜幽默 咁 啊。 咁啊，唔可以嘅，呢度系黑色喜剧啊嘛，即系开头 黑色 喜 剧系唔系好适合嗰啲太正经嘅人睇嘅。 系 OK， 咁所以我哋而家开心啲啦，唔好成日睇啲咩片啊嘛，快啲开心嘅喜剧。 系 咁我讲翻个头先，佢开头有句英文嘅，应该系英文，可能我个版本系睇英文噶啦。 系， 因为英文有一句好得意嘅一句说话走出嚟嘅，佢话 What is life？ 咩系生命咧、？It depends on the liver， 因人而异吓。 咁但系 depends on the liver， 我以为系个肝啊，因为佢冇咗个肝。 系啦，佢系一个语带相关嘅手法嚟嘅。咁加埋嗰个片头同埋个片尾一夹咧，其实就好好嘅。OK， 咁头先我系啦，呢个 liver 嘅问题。好啦，问题咧就系、是。头先我咪讲如果发个片就冇 ending 㗎嘛。係咪 喂发个片 ending 嗰句点讲 liver 一样㗎。 冇㗎冇㗎咁 发个片冇咁详细。 佢、基本上呢套印度片系吸收咗发个片嘅嘢跟住化出嚟嘅。咁所以都算化得唔错。好啦咁 ending 啦我讲。ending 呢突然间跳远咗两唔知一年后定两年后喺呢个外国嘅地方下。咁呢就系、是、我你会睇到好似拉拉岭嘅 ending 咁样。突然间个女主角咧，个女朋友咧，行过，跟住咧见到有个海报，就系佢个 friend， 即系钢琴家，咁就冲咗落去个地牢嗰度，算系一样喎，有间 jazz club 嘅咁嘅地方，跟住睇到佢，系好啦啦靓嘅，咁啊弹琴啊呢样嗰样，跟住咧就其实当然就唔会谈情说爱啦，即系已经冇咗啦嘛，冇咗个感觉啦嘛，咁、但系佢哋撞咗出嚟，你又话你盲咗又点样嘅？咁佢就讲，其实咧其实就系成套戏咧。就是呢个钢琴家咧讲翻出嚟嘅嘢嚟嘅，系咁样兜翻出嚟嘅。咁当然佢最尾有个结局咧，我就唔讲住。但系咧，大家就开始问啦，究竟佢系呢个钢琴家究竟系盲啊？嗱，佢真系俾人读盲咗呢样嘢，佢俾个女明星读盲咗咁。咁但系问题，佢去咗外国，咁、那个女明星又唔系死咗咧，定系要边个捐咗角膜俾佢，定系佢冇盲到咧？咁呢个就好，大家都有唔同嘅诠释啦，即系你可以咁样理解又得，咁样理解又得。咁所以我觉得咧， 叫咩名？哇，套戏讲多次， 《盲中中风暴》。 咁如果我 N 字头嗰个台有冇得睇嘅咧？ 有啊，就系、是、我就喺 N 字头嗰台睇嘅、 啊。我唔识打中文噶嘛 ，search 嗰阵。 盲字都。盲字都唔识啊！ 我真系盲字都唔识，唔系啊！我喺电视睇咧打唔到中文噶，净系 A B C 咁样噶。 我唔记得咗啊！ 唔紧要，我哋揾一揾，再帮下问题。 我俾一个新闻嘅时间，你帮我哋揾翻个英文名啊！ 好啊，咁啊，今日唔该晒， 唔该晒你阿力 ，thank you， 拜 拜。 Bye bye 在我枕边，沉淀后幻想，寂寞都花光了两天。踏上车厢，加快了路段视线，到海边呼喊出命运多变。海鸥跟斑马次次未遇见，被隔阻，不需搁浅。尘封的世俗无谓。海中故地寻觅，风中起舞在细段旋律中跟你，告出这滚谷迷雾的日记。

即系你同佢合作，你唔知道。 系啊，系啊， 但人哋就话俾你听，因为其实佢系。 仲要唔系，即系波成同我系波成话俾我听噶嘛。 系。 咁但系呢个剪片师咧就唔系我哋两个剪剪下片定你结生日啊？ 咁又唔会特登咁讲。 冇喎，系另外个 friend 突然间讲，佢话吓，我即系琴日先见完我个即系剪片师咯。 吓， 系啊。 但其实系咯，同一齐生日，你觉得？有冇共通點咧？即係你識咁多呢啲同你同一日生日， 但係而家我覺得咧幾得意咯，因為睇先，我哋一個係剪片啦，一個係編劇啦，咁、我算半個導演啦，暫時。咁另外咧，嗰、那個係一個攝影師嚟嘅，咁又係半個導演。我話我哋可以開一套戲咧，淨係我哋淨係請啲 12、18號生日嘅人， 有得咁樣，咁幾得意嘅係。 系，但系其实咧，上次问大人讲完之后咧，我都翻屋企咧谂咗好，即系突然间喺度开始沉思嘅时候，静嘅时候喺度谂咧，有啲咩咁啱得咁巧啦。其实我都有一个咧，有咁啱得咁巧，我嗰日唔记得咗，因为其实好耐。 好彩我又咁啱得咁巧，又拍拖又 啱翻。 系啦，即系问大人嗰个，我已经觉得系好过分噶啦。即系有乜嘢可以揾得翻咁多个仲一齐做制作嘅，同年同月同日啦。咁我想话，我讲完我故仔，你哋又觉得巧唔巧？咁话说咧，我以前咧住嗰个屋邨嘅时候咧，咁就我住19楼啦。咁跟住之后咧，10楼咧有个男生，嗰、那个男生唔系同我同年同月嘅同日嘅，不过咧佢就同我同一间幼稚园，仲要同一个低班、中班同埋高班，即系幼稚园3年都一同一班啦，同学啦。跟住直至到上小学嘅时候咧，都系、哦，直至到去到5年班，我哋都系同一 part 同一班噶、哦。 咁你哋有冇 觉啊？ 唔系我即刻谂起情书咯，藤井树同藤井树咁咯， 系完全冇，但系仲要系我哋系咁比较冇位 置。咁你哋嘥咗呢个桥咯、哦， 系咪啊？嘥晒，但系跟住我 是男仔嚟噶嘛？你话 男仔嚟嘅，咁我哋就完全咁，我细个。我到初中先知道乜嘢叫拍拖嗰啲嘢，即系小学5年班嘅时候，我秒嗰啲同学。 小学5年班嘅时候，冇你话问世间情为何物， 好沧 我都唔知系咩嚟噶嘛， 系好沧桑。咁跟住之后咧，但系咧，大家倾开之后，先发现，咦系，我哋小学嘅唔系幼稚园嘅时候都系同班噶，咁而我哋两个系特别 friend 嘅，唔知点解，跟住我哋会喺楼上嗌落楼下嗌佢，而佢喺楼下会嗌上去嗌我咁样咯，翻学未啊咁样嗰啲嚟。 咁而家仲有冇来 冇联络啦？一冇联络，一升到中学嘅时候就已经唔再同一间学校，缘分已经完咗啦。 唔系，咁其实咧，我今日咧就预备咗一啲咧，即系我觉得都几巧嘅嘢。 系 咁咧，而且仲分咗类。 有咩类分咧？ 系 嗱， 第一类，咧就系讲一啲兄弟姊妹咧，其实就系被失散啊。被分開咗，但係咧佢哋係一個好巧好巧嘅情況咧，而可以見面嘅喎。咁如 係啊，講到呢度，我突然間我諗到一個啦。 咁你講先啦，你講完我播歌 啱啱好，快速快速。就係咧，其實咧，我屋企人咧又係嘅，就之前咧就話有一個，即係因為好多兄弟姊妹，咁啊養唔曬咧。嗰個年代，以前個年代養唔曬就會俾其他人噶嘛。咁話說咧，我有一個舅父係俾咗人嘅。咁跟住我读幼稚园嘅时候咧，跟住之后我就即系我啲屋企人就会凑我放学嘅时候，我话我今日见到一个老师啊，同我嘅一个舅父一模一样样噶，咁讲，佢哋就话，诶边度系啊，咁嗰啲啦，真噶，咁我仲再第二日再同翻个老师讲，哦你同我有个舅父好似样一模一样样噶，咁讲， 咪真系你舅父嚟咁？ 真系一个我之前就系、是、我屋企人俾咗人舅父咯。 呢、這个咁巧嘅你。摆喺咁低嘅 咯，你生啲唔讲 呢个呢、這个系下一个你头先个同学嗰个嚟噶， 即系 咁我唔讲话兄弟姊妹见翻你又 唔记得咗， 系啊，你突然间讲话被失散，我先谂翻，咦系、哦、都有咁、哦、样，因为唔系我 呢件系好几好 big deal 嚟嘅，咁跟住有冇联络翻啊？佢哋 之后我听讲好似话有嘅，但系就已经系好好嗰啲叫咩啊，好疏离，只不过系可能经过嘅时候岌个头打个招呼咁样咯，咁我都明嘅，因为你叫我嗰、那个即系出面个舅父 点样去面对我嘅屋企人咧？我嘅屋企人 咁佢哋，我好想知道佢嘅相应过程。佢系因为你，你咁重， 其实 咁重要件事，你都唔你话你好似舅父，你好似 我 舅父啊？ 系啦，我知道，我知道。咁跟住之后，我再大个嘅时候，佢哋就话翻俾我听，话原来唔知边个边个，即系带走咗佢嗰个屋企人，就话俾佢听，佢哋个细佬即系我舅父啦，出面失散咗舅父，喺外国翻咗嚟，定知点样？咁而家就做紧老师，咁我跟住佢哋先知原来同一个人咯。 哦，即系其实冇揾咁，咁其实我唔系好明白，即系唔系你发现嗰阵， 我 发现 咗，我同佢哋讲，佢哋就唔信，佢哋只系觉得哦，人有相似。咁跟住之后啦，隔咗一段时间啦，咁嗰个即系带走咗佢。我谂几年到啦， 系啦，咁对家对家阿妈 系啦，对家嗰啲亲戚啦，跟住就话啊，边个边个其实翻咗嚟啦，佢其实之前去咗外国咁样， 跟住翻嚟做老师啊嘛， 系啦，咁跟住之后佢哋先至发现，唔知系争一两年定之几年咁样嘅，我唔记得咗个时序，因为我太细个，幼稚园嘛，咁但系我之后就听翻佢哋讲，就有件咁嘅事，我话咁即系咪个舅父，跟住佢哋就话应该系啦，咁而佢哋亦都会见过呢个嘅失散嘅舅父， 有 就系之后佢哋有失散咗嘅舅父。他们有见面的时候会打招呼，握个头咁样咯。而我就从我就自此之后就冇再见过呢个失散咗嘅舅父啦。系哦，就系咁啦。 都几离奇啊！我仲以为系好 emotional 添。 哦，但因为 我只不都系打个头，有个招呼，然后各有各嘅。 因 为 佢哋太细就被卖走咗啦嘛，系嘛？即系可能从来都冇一齐生活过，冇玩过。 系啊，系啊。 但系 佢 嚟你嗰度教已经。好巧啦， 系咯， 因为个重点系你个巧，同埋你咁细路女，你又知道好似啊，又翻去讲啊，即系你细细个都够八卦。 因为原本我佢又真系同我其中一个舅父系 真 系一模一样咁滞，系啦。而我细细个，因为我就同屋企，我同我舅父佢哋一齐住嘅，所以我就指住佢话啊，佢同你好似啊咁。 但系佢哋唔系妈生嘅。 不是孖生的、 哦、 是真的好似咯。 那个阿 Sir 知道这件事即是你同学你指住他你好像有舅父那他什么反应啊 他我唔記咗咯，但佢好似覺得係呀，即係嗰啲喺度喺度 hea 嗰啲小朋友 hea 走你咯， 嗰啲咧係啊，嗰啲咯， 我覺得好神奇啊呢單嘢。 其實呢個都真係有咁啱得咁巧啊，依個嘅 呢個 遇上， 即係佢又要啱啱係教你喎，你香港幾多間學校啊？仲要教你嗰班，系啊，仲要教你嗰班喎。 系啊，即系咁啱都唔巧咯。 嗯，好啦，听完摩呢嘅分享，我哋听首歌，跟住就听下敏大人啦。 这身体化颓废几多天慢了几多年质问镜中的自己你会否生气赢过亦败阵算太不幸。 足吗？期待发现更多吗？ 听过李十一的《在寻找什么》之后呢，就跟啱啱大人和莫莉继续讲一下这个有咁啱得咁巧之兄弟姐妹失散篇。 是的，其实阿莫莉讲呢，失散了一个舅父啊，即是个被失散那个呢，能够遇返呢都是几难的，因为有好多失散的人呢，以前有登报啊，又搵啊红十字会遍寻啊，结果都搵唔到呢自己的亲人，又好失望嘅。咁但呢，跟住我要讲一个例子，我觉得真係几得意嘅，呢个呢就喺2015年嘅哥伦比亚啦。咁呢就话说呢，就係、是、有一个人呢叫阿 George 嘅。咁咧佢咧就有个孖生兄弟嘅，但系呢个兄弟即系佢就唔系嗰啲叫 identical twins，即是唔系一模一样嘅，佢就即系唔系即系一卵然后再分化成嘅，佢就系即系双卵而生嘅，即系咁，所以佢哋唔同样啦， 但系都系 twins 嚟嘅， 都系 twins 嚟嘅 ，twins 意思即系话一胎有两个 B B 啫，咁你龙凤胎嗰啲都唔系叫一模一样 identical 噶，咁即系两卵噶啦， 系。 咁咧，咁呢一個人咧叫阿 George， 咁啊同埋佢嘅佢嘅孖生兄弟啦咁樣。咁咧件事咧係點樣發現同埋點得意咧？就係、是、話説咧，有一日咧就係阿 George 咧，佢個睇先啊，阿 George 咧佢咧就有一個同事，咁咧就去買豬肉，咁佢喺豬肉店咧就見到咧。有个人同阿 George 一模一样样嘅， 系， 咁然后咧就 即系好似莫莉你咁啊，哇，见到好似你舅父啊， 好多谢莫莉今日讲咗个范例俾出嚟，做咗一个， 所以大家真系要相信， 系啦， 真系有呢啲事发生。 即系佢个朋友就系扮演莫莉嘅角色啦，然后翻去就话俾阿 George 听咯，喂，嗰个猪肉佬咧，好似你，但系你唔好想象系香港嗰只啊，人哋系好靓仔嘅，我俾幅相。在哥伦比亚 OK 的，是瘦削的，给阿 Kitty 看， 猪肉佬都有风流倜傥的， 是风流倜傥的时候的嘛，就好像这个007 喝着杯麦天尼的时候， 是的，跟着呢，跟着 嗰個男阿 George 個阿 George 就去揾呢個豬肉佬啦，即係咦，真係一模一樣樣喎咁樣啦。咁但係咧我講漏咗依家，佢揾呢個豬肉佬嘅 Facebook。就睇到自己是一模一样样， 系 吓，即系冇咁快去住。咁但系奇怪位咧就系佢发现阿猪肉佬咧个阿哥咧或者系兄弟啦， 系 就同佢个兄弟一模一样样啊！ 同佢嘅兄弟， 你明唔明发生件咩事啊？ 你讲多一次，阿 George 喺个 Facebook 嗰度， 嗱，你即系阿 George 有个兄弟，就唔系一模一样样嗰只，吓，变咗两兄弟啦，但系就系系呢个孖生噶啦， 系 继续。咁啊，阿 George 咧。嘅同事就话俾佢听，有人同你一模一样样，跟住佢就系上去嗰个猪肉佬嗰度就睇啦。哇，猪肉佬真系同我同样、哦，但系不特止、哦，连猪肉佬嘅兄弟都同我个兄弟一模一样样、哦。 吓、啊，点解会发生咁样嘅？ 咁、哦、你明明其实系件咩事呢？就 系、 是、其实原来我哋 三个失散咗嘅人啊， 唔系四个， 四个， 四个啊， 四个。嗱，话说系咩事呢？就系、是、其实系有两对乜一模一样嘅兄弟。兩對孖生兄弟， 是 即係當下 A 1同埋 A 2同埋 B 1同 B 2、 嗯、 但係當日咧就醫院調轉咗， 哦，即係就執咗就當係係 啦，本來係兩對物啊，兩對物，兩對白物，嗯、 明明係兩個同樣嘅物， 一對白物，一對黑物， 係、 嗯、咁醫院咧就執咗一對白，一隻白，一隻黑，又俾咗一隻白，一隻黑， 嚇、啊、咁樣啊， 明唔明啊，阿茉莉？ 大概明白， 系啊， 总之就喺医院嘅时候调转，但我就觉得好神奇嗰样嘢，就四个一齐，即系调得嚟系乱中有罪， 系啦，乱中有罪嘅，系啦，即系等于点讲啊？其实即系要再讲多一次长戏嘅就系、是，当 Kitty 有一对白物， 系 我有一对黑物， 系 咁，但系 我生咗一对白物出嚟， 系啦，我生咗对黑物出嚟， 但系阿姑娘 系啦。结果咧，我系有一黑一白嘅，所以有一个真系我嘅， 系 啦， 系、哎，我都有对， 但系阿 Kitty 咧都有一只袜系佢嘅，但系有一只咧就系着咗敏大人嘅袜，我就着咗一只 Kitty 嘅袜咁样咯。 咁我哋交唔交换翻只袜啊？ 咁结果佢哋 养咗咁耐， 都大个咗啦，咁所以佢哋四个就出嚟玩咁样咯。 哦， 咁、嗯、但系都几巧嘅呢样嘢， 系， 但系又 最好就系搵得翻， 系咯。 不过可怕嘅一样嘢就系原来医院。咧成日都会调转呢个男生死恋嘅嘢嘅，所以我都翻去睇下我个女嗰阵，我生完即系我生嘅时候咧，我同嗰个妇科医生讲噶，你哋会唔会调转啲 B B 噶？吓，真系会唔会噶？咁样啦， 跟住话俾听唔会啦。 佢梗系咁讲噶啦。咁你用咩方法？咁我即刻绑手带噶嘛？咁样。 唔紧要，你而家两个女都好似你啊，所以冇问题。我觉得就咁目测已经觉得过关， 系咪噶？ 系啊，你唔使担心， 系咪？佢就变咗猪肉佬咁，你变咗猪肉佬个 friend 嘅啦。啊，你个佬同你几似样噶咁样噶，系。 痛一切都未好，除了挫折面前仍有路，除了厌世总有某些修补可以做，残破世界令人学成悲观中找鼓舞，来舒减身边恐怖，能照料你日子都不算早，尽量去弥补难逃那烦恼，修修补补，乱世中一起苍老，沿途再修理着熄了的曙光，祝你再乱留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望穿我这种健壮非健壮，世坏透只好对抗，由我硬撑着使你心安，谁也破了等某位去补，而你有我保养和爱慕，逢了拆开穿了再补，这乱世未必可修理好，绝望里浪

11:08，继续星期五晚嘅敏感时刻啦，直播室有敏大人啦、哎、，Kitty 啦，电话旁边有 Molly 吓， 就好似阿 Eric 讲啦，即系介绍嗰套啦，《盲中中风暴》咧，系有好多咧，即系估唔到、意料不到嘅一啲巧合咧，咁所以就构成咗一个好幽默的电影啦，咁咧其实咧，我头先同阿莫莉讲嗰啲兄弟姊妹啊，被失散啊，咁被失散咧，即系譬如医院调错咗啊 B B 咧，呢样嘢咧都其实都唔系话成日有嘅，我相信系个别例子啦。但系你讲个别例子得嚟咧，亦都好多人大做文章啦，而事实上又真系有嘅喎。 系跟住细个嘅时候，所以阿妈成日一觉得你曳嘅时候，都唔知系咪执错咗你翻嚟 啊？会讲呢啲嘢嘅，咁但系又重遇翻啦，咁其实就已经系第二次嘅巧合啦，咁样。咁啊头先就讲咗咧，就系一对黑物同一对白物咧就被调转。错啦咁样，咁而家咧就讲下咧就有又系一对孖生嘅，咁咧佢哋咧就又系细个被失散咗嘅，咁但系点解会遇翻咧？咁就两兄弟，咁佢哋就系 identical 嘅，即系嗰叫咩同卵嘅吓，咁咧就一齐入咗同一间大学，咁就喺大学嘅 campus 度遇到，咦？点解同我一模一样样嘅咁样？咁于是咧就呢件咁佔案啊咁興奮嘅事咧，就被傳媒報道啦。咁跟住咧，佢哋兩個就收到咧一個電話啦。咁就發現咧，原來當日咧就並唔係孖生咁簡單，原來係三胞胎，即係第三個兄弟仔。因為見到傳媒嘅報道，你漏咗報道我啊咁樣。咁嗱，到底點解發生呢啲被失散嘅事咧？就原來咧就喺1960年代咧。就有一個紐約的心理學家，但係呢個紐約的心理學家咧，喺即係今時今日啦，即係我哋大學教我嘅呢、這個叫咩ethic 嚟講啦，即係佢嗰個道德操守就唔係咁好啦。佢咧就係、是、想做一個實驗咧，關於 nature versus nurture 嘅，即係到底係先天啦定後天嘅。咁心理學咧就好中意咧攞一啲。即係如果譬如攞莫莉同埋阿 Kitty 嚟研究睇佢哋嘅反應，咁但係咧嗰個 baseline 係唔一樣噶嘛，可能一個中意藝術嘅，一個中意科學嗰啲已經唔一樣，咁所以佢哋好興咧就係用一啲咧即係孖生嘅，最好就係同卵嘅嚇，咁、就擺佢啲唔同環境，咁我就真係知道咧到底咧就係天生緊要啲啊，定係後天培養緊要啲、 即係攞咗佢嚟做實驗， 就係攞咗呢三胞胎咧。叫 Robbie、David 同 Eddie 咧，就嚟做实验啦，咁样。咁其实都几残忍。 咁佢阿妈知唔知噶？ 咁嗱，佢嗱个报道又冇讲，但系咧相信有机会呢啲咧系一啲点讲啊？可能系啲妈妈想放弃抚养嘅，然后佢哋变咗孤儿，跟住佢就被呢啲嘅点讲咧，唔系太有操守嘅科学家利用咗啦。咁、不过咧又咁巧，佢哋三个又可以见翻面喎。 系。即系幸运地长大成人，然后就可以相应翻自己嘅兄弟啦。 系啦，俾幅相阿 Kitty 睇啦， 似唔似噶？大个咗， 真系似嘅，系冇可能咧，认唔到嘅。 黐线，真系一模一样。 个样系一个 头发唔同啫，净系头发唔同啫。 即系有个电咗，有个未电。 系啊， 有个就系电咗好耐，而家即系淋咗嘅咁样噶啫嘛。系啦，好啦，咁跟住另外一个 case 都系叫系同孖胎有关嘅，咁呢个 case 叫 Jim， 唔系 Dream Team 啊，即系唔系呢个梦幻组合，系叫 Jim Twins。咁点解咧？就系呢一对孖生兄弟咧，佢咧即系其实生 twins 咧就有一个statistics 啦，即系就系话喺你系1000个即系胎。點講？懷胎當中有33個啦，咁其實真係唔係咁容易啦。而呢一對 Jim Twins 咧就發生咩事咧？咁咧佢哋咧就又係咧就被分開咗嘅。咁可能爸爸媽媽離婚啊呢啲啦。但係呢、這個即係佢哋點解分開咧？點解被失散咧？就唔係重點嚟嘅，而係咧佢哋見翻之後咧，就即係佢39歲嘅時候就見翻。咁佢哋發現咧，即係佢哋兩個咧。嘅人生係好多巧妙嘅，係好多係共同嘅嘢。就係咧，佢哋兩個嘅領養佢嘅爸爸咧，都將佢哋改個名做叫阿 James。但係咧，佢哋平時咧都會叫佢阿 Jim 嘅。 嚇， 即係有時 Anthony 有啲人叫 Tony 咁樣噶嘛。咁佢哋即係你 你被分開都是一樣慘的事，但是得意的位置就是他沒可能兩個爸爸會選都是選他叫 James 都叫強這樣，他們兩個呢都是結過婚兩次，而且他們第一個老婆的名字都是叫 Linda、 啊、 而他們第二個老婆婆的名字都是叫 Betty， 系，所以都系 common 嘅名嚟嘅呢啲， 系系。 但系都系两个都有。 即系如果佢两个第二个老婆都叫莫莉，咁真系好 就太奇怪啦呢件事。 我净系识一个人叫莫莉嘅啫。咁同埋佢哋两个咧都系净系得一个细路，系都系仔。咁而且咧，佢哋两个个仔都系叫 James Allen。 吓、啊。 咁跟住咧就根据某啲资料咧就话咧佢哋咧连买架车啊都系一样款嘅。咁仲有做嘅工種咧，又差唔多啦，而且咧，大家都係咧差唔多時間咧，就去過某一度地方旅行嘅。 哦， 我想知佢哋點樣跟住相應。 呢個相應啊，佢呢個報道咧就冇講佢點樣啊相 應。我一定好震撼啊！當佢哋知道咗大家嘅存在，仲要係知道咁多嘢都咁相似。 係咯，好驚喎！ 呢個真係好癲啊！呢、 這個即係嗱，老實講就亦都好難 fact check 噶啦，即係呢個故仔就算係作出嚟。嘅話，但係因為咧，佢係係一個 museum 咧，嗰個咧叫 Ripley's Believe It or Not 嗰個 museum 啦、 啊，即係信不信由你 嗰、個 museum 嗰度咧，咁我覺得應該係即係除非信不信由你呃我啦咁樣。 受才是最刻骨。 讲下点解突然之间播翻首旧歌咧？听咗有黎瑞恩嘅认真啊，莫莉，你有冇听过呢首歌啊？ 我有啊，系点解突然间会播嘅？ 系啦，话说咧，头先喺咪后咧，我就同敏大讲，我话咧啊，我今日又系即系咁啱都咁巧啦，就上网咧冇嘢做，就睇翻啲旧嘅演唱会啦，咁啊睇到黎瑞恩嘅演唱会，咁佢唱一首即系呢一首认真啦，我就我细个成日都听啊，即系由细个已经识背啊，即系啲字都未识晒，但系就识背啦，跟住口噏啊咯，跟住就发现咦，原来系敏大人填词嘅喎，咁样咁啱系敏大人填词啊，咁啊，咁我就问下佢。记唔记得？佢就叫我播嚟听下，咁 真系记得。咁而家记唔记得？ 而家呢只好似问问地记得嘅， 佢听完都系问问地啫。佢实在写太多歌啦， 太多啦， 700多隻詞喎，以前 好犀利嘅真系， 系 啊，系好。咁我哋讲完呢个歌词嘅咁啱得咁巧之后， 典故啦， 系啦，典故啊，系咁啊，好多朋友都系，哎呀，原来嗰只歌你填嘅，哎呀，我细细个好中意听噶，咁样系 犀利咯，各位。 系咁，我哋继续讲啲有咁啱得咁巧嘅故事啊。嗱，头先嗰个咧讲两个 twins 啊 ，Dream 好难读 ，Dream Twins 系 啦，咁啊。唔知系咪作噶啦，但系即系都叫有个出处啦。咁另外一个即系而家要讲嘅咧，就系收音机讲嘅，不如系外国嘅一个电台。 系 咁就呢个电台，可能我哋呢边都好难听到噶啦，叫做 WYNC 嘅。咁咧佢就话喺2001年咧，就有一个10岁嘅小朋友叫 Laura Buxton 嘅。咁咧佢咧就喺佢自己嘅花园嗰度咧，就放咗一个气球，即系氢气球啦，应该系。红色嘅， 嗯， 跟住咧，佢就喺个气球嗰条线嗰度咧，就绑住张纸啦，写住咧就系唔该你还翻俾 Laura Buxton 啦，然后就写咗自己嘅地址咁样， 系， 咁跟住咧，咁结果呢个气球系总会有落地嘅一天啦，咁原来咧就佢降落咗喺140里以南嘅一个地方嘅一个家庭嘅后院，咁而执到佢嘅咧系另外一个细路女。个细路女又系10岁， 系 而且个名都系叫 Laura Buxton， 唔系啊嘛， 系有啲毛管读啊呢、這个，咁咧跟住佢哋咧就约出嚟啦，就谂住俾翻个气球咁样啊， 点啊又一样样噶佢哋， 咁又冇一咁惊啦，咁就两 鬼片嚟嘅， 咁就有两个家庭嘅老婆都系同时都要离婚啊咁样，咁又唔一样样就系、是，但系佢哋条裙系一样样嘅喎， 吓 系，咁仲有咧佢两个咧。都是带了朱古力啦，同埋咧带咗佢嘅宠物出嚟见面，咁佢宠物有咁啱得咁巧，真系啲好巧，就系、是、一只白兔， 系 咁都唔系好巧啊！大家养白兔 个名都一样啊，跟住 仲有啊，嗰、那个白兔咧，仲要胆拖咧，系有一只嗰啲仓鼠，吓、 啊，即系佢哋嘅宠物就系白兔加仓鼠， 系啦。 哇！ 咁白兔加仓鼠咧，我都试过养白兔同仓鼠啊，真系嘅， 即 系你 即系同一科咁啊， 进级噶嘛，系即系初初哎你阿爸就系俾你养仓鼠，跟住跟住仓鼠瓜咗啦，跟住佢系大佢见你咁 sad 咁，第二次可唔可以带啲嘢咁啊白兔咁样嘅，所以其实系可即系可信嘅，咁但系佢哋同时都系带埋佢哋嘅 pet 去见面咯，咁、我又觉得呢个系几得意嘅，咁跟住啦，跟住有。个咧，我又觉得系即系希望唔好发生喺阿莫莉同埋阿 Kitty 身上啊。咁就系咧，就系、是、有一对情侣啦。咁我谂佢哋系韩籍嘅。 嗯， 咁咧佢哋就但已经即系佢哋上一代已经移民去美国噶啦。 系 咁就叫阿 Stephen 同埋 Helen 都系姓李嘅。 系 咁跟住佢哋咧就结咗婚之后咧，咁就发现咧，即系喺大家嘅家庭相簿啊嗰度咧。咁跟住大家一齐睇啦，咁然后屋企人咧就发现咗一样嘢，就系佢阿妈同阿爸都分别，即新郎啊， 系， 但我唔知边边嘅边边啊，总之佢哋嘅 parents 嘅，即系佢用英文写嘛， 吓、 就发现咧，新郎嘅父即系家长同埋新娘嘅家长 系。 是曾经谈过恋爱的，在韩国那阵，即是未移民去美国那阵、 哦， 但是基于这个家庭反对的那个，即是60年代啊，所以他们就没有结婚，他们差点结婚的。 是是。 我仲要咁啱一起去移民了去美国、哦。 是啊，也对的，但是梗系有啲即系政治啊及经济上嘅原因啦、啊，我哋都好多人一齐移民去加拿大啊、美国啊、英国啊咁样啦吓。咁跟住佢哋系咯咁巧咯。咁 呢、這個 咁、這個、有冇影響到佢哋本身呢個 Stephen 嗰啲關係？ 好彩好彩，佢哋結婚啦，第一都未已成飯啦。第二咁佢哋阿爸阿媽咧就都即係佢哋各自家長冇結婚，所以佢都唔算係兄妹。 哦，咁但係咪即係話親家可能會篤眼篤鼻咁樣㗎？ 不過咧，好似話說即係上一代嘅浪漫嗰個阿爸咧，就已經走咗啦，咁就好啲，如果唔係都幾尷 尬，尷尬咯，會可能。 咁啊，另外就有一對情侶咧，佢又結咗婚啦。 嗯。 咁啊，結咗婚之後咧，又係睇相簿，所以真係勸大家咧， 唔好 睇 相簿啦， 唔好查翻啲 Facebook 啊。咁不過呢個幾得意嘅，佢哋咧就發現咧，即係嗰個新娘啦。即係個總之而家係太太啦，佢就發現咧，佢自己咧就有幅咧遊，即係細細個阿爸咧就帶佢游水嘅相。咁、 嗯、 但係咧，佢就發現原來佢老公喺後邊玩緊啦，喺、 哦、 個沙灘度玩緊嘅。 依啲間唔時報紙都有嘅，係係啊，都、啊、但係多數都喺外國咯，即係外國話啊，我原來細個嘅時候喺幅相度揾到自己個老公，即係老公細個原來喺後面嘅咁、嗯、樣攝入鏡，咁就話啊好有緣啊咁咯。 咁呢個嘢。有个差不多的故事啦、 嗯、 就说有个男人叫 Michael Dick 啦，咁呢佢呢就第一段婚姻呢就唔係咁愉快啦，咁、 嗯、 所以就离咗婚，咁、啊、就亦都唔係成日你第一段婚姻同阿前妻所生嘅女又唔係咁理嘅，咁跟住佢就再结婚啦，咁跟住又生咗啲仔女啦，咁但係跟住啲男人老咗可能又回首前尘，咁佢就觉得啊，好掛住，即係好對唔住以前個屋企，咁佢啊登報啊，去揾翻佢哋， 嗯， 咁跟住咧，結果都係揾得翻，咁佢就憑咩？即係佢登報嘅時候咧，佢咧就係、是、即係佢都要俾自己嘅樣即係當即係佢第一個家庭睇噶嘛， 嗯， 咁於是咧佢就登咗佢幅相啦，咁但係嗰幅相咧就係佢同而家嘅家庭咧就企喺一笪即係公眾地方嗰度影嘅相啦。咁佢話呢個就係我啦。咁啦，如果你認得我啦，我係你阿女，即係你係我個女咧，你嚟揾我啦咁樣。咁跟住咧，佢個女咧就真係咧就見到幅相喎。 係。 咁啊，咁都係個巧啊，唔係即係你唔一定 即係登報唔一定 認到你噶嘛。咁同埋最巧 嘅 地方咧，其實嗰幅相入邊咧，佢個女係企咗喺後邊遠遠嘅一個路人㗎。 嚇、啊！嚇、啊！即係佢本身第一個女。 係啊，佢第一個家，即係第一個婚，第一段婚姻生嗰個女啊。 嚇！ 係啊，同埋即係佢第一個老婆咧，其實就係喺後邊行緊。 嗰張相就是、登報嗰張相。 係啦、啊，就係、是、 呢啲好 Eric 介紹嗰啲戲啊，嗰啲懸疑嗰啲咧。 係啊， 查案嗰啲啊。 係啦、啊，咁啊，跟住我哋講一兩個關於宇宙嘅有咁啱得咁巧啊。 嗯。 即係佢哋講咧呢個即係日食同埋。即係呢個日食同埋月食咧、 嗯， 即係有時咧就係佢啱啱吸到咁冚嘅喎，係咁佢就係有時咧，如果你個距離唔啱咧，即係譬如如果我啊，如果茉莉企喺我啊，當茉莉跟住我，跟住阿 Kitty 成一直線， 係 咁，但係如果要我啱啱遮住茉莉咧。唔係 ，sorry， 我啱啱遮住 Kitty 咧，即係如果茉莉嘅眼中啊，見到我啱啱遮住 Kitty 嗰、那個distance 咧，嗰、那個距離咧，要係有一個準則噶嘛。 嗯、 即係如果我同阿 Kitty 太近嘅，其實我未必遮得曬。即係好似我哋睇嗰啲表演嗰啲千手觀音咁咧，大家要排得好直好直，同埋遮得好埋好埋嘅。咁所以其實咧，有啲人覺得咧，即係我哋喺地球咧，能夠見到日食啊同埋月食咧，就係、是、根本就係一個排得好靚嘅 distance 嚟嘅。 嗯， 咁你先會見到咧啊，原來嗰、那個月光嗱、那個月光同個地球嗰個距離，同埋地球同埋嗰個太陽嘅距離，要啱啱係某一個距離，先至可以個月光行過啱啱遮到個太陽。 係， 咁呢個又係一個。好巧妙，好即系要点讲咧？即系你开始 feel 到咧，会唔会系巧到系真系有神灵啊？咁样咁，仲有最后一个咧，就系话呢个即系我哋呢个地球或者呢个太阳系啊，能够诞生咧，都系一个好大嘅巧妙嚟嘅。因为咧，佢系要有某啲嗰啲 matter 同 antimatter， 即系粒子同反粒子咧，嗰、那个成分咧，佢即系嗰次其实咧，即系有人讲嘅话，即系宇宙嘅诞生咧，系已经诞生过好多次噶。 嗯， 咁但系啱啱今次咧就可以爆到呢个地球出嚟，就有我哋。 系，咁啊，仲有分零钟啦，我都可以讲一个咧，我之前睇新闻，我觉得呢个都少少笑料嚟嘅，就系话。 有个男仔啦，咁佢就分手，咁就去啲酒吧嗰度流连啦。咁流连咧就识咗，即系饮下酒咧就识咗一个女人，咁啊比佢年纪大嘅。咁但系都即系几靓嘅，即系佢形容啦咁样，咁啊然后咧就即系酒后咧就去咗呢个女人嘅屋企嗰度咧就过夜，咁啊过完夜之后咧 有冇搞嘢啊？ 有啊，咁然之后 我跟得好惊啊开始， 系啦，咁然之后就走啦咁样，因为佢话嗰个女人咧即系都大佢一橛嘅，但系其实就都好吸引下嘅咁样啦，咁啊冇联络噶啦，即系唔系谂住发展嗰啲嚟嘅，一夜情咁样啦，咁啊后来咧呢个男仔咧就。过咗一段时间啦，就识咗一个新嘅女朋友啦。咁啊，觉得呢个女仔咧真系美若天仙，同埋咧系即系好乖乖女嗰啲读书型嚟嘅。咁啊，同佢好衬啦。咁佢咧就谂住长远地发展。咁啊，嗰日食饭即系去见家长啦。咁佢开始心知不妙啦。跟住咧，因为嗰个女仔一路揸车嘅时候就话：咦，点解呢条路咁熟嘅？咁样咁原来咧嗰一晚嗰个美魔女咧。就是呢个女仔的阿妈嚟嘅，咁样，即系佢去到食饭嘅时候发现。 咁呢套德斯丁何夫曼拍嘅嘅失诶毕业生入边有 Mrs. Robinson 都系讲呢样嘢啦。 所以最后佢哋系冇一齐到嘅，冇喺埋一齐。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表示，近日确诊数字回落，如果趋势继续，能够维持在今个月24号开考中学文凭试的机会相当大。他又说，如果下星期有大规模爆发，当局亦要考虑推迟考试。政府抗疫督导委员会专家顾问、中大医学院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认为，如果连续14日本地个案都能够维持单位数增长，亦都冇来历不明的感染，文凭试应该可以在今个月底开考。至于几时可以复课，许树昌认为，若果本地个案连续14日维持在单位数，而且冇来历不明的个案，就可以考虑逐步复课。首先是大学，之后到中学，至于小学和幼稚园就下一步再作打算。复活节假期展开，虽然政府呼吁市民尽量留在家中，但不少市民外出活动。沙田新城市广场部分食肆要轮候入座，一些出租单车店亦都说生意好好。有市民说放假天气又好，所以带着小朋友踩单车。亦都有市民一家五口外出去商场行街，有市民强调会戴口罩清洁双手，剩低3日假期不再外出。在东涌游乐场，部分人多过4人聚集，有市民在附近草地放风筝和踩单车，亦都有人在草地野餐。卫生防护中心说，如果市民松懈而聚集，万一有隐性病毒传播，可能会造成多人感染。医学会副会长郑志文说，疫情仍然未消退，假如不采取社交距离措施，有机会无法截断传播链，亦都担心影响防疫措施的成效。政府早前成立物业管理业界抗疫支援计划，向每名合资格的员工每人每月发放1000元津贴，为期4个月，但业界批评计划未能够对症下药，并存在漏洞，包括津贴范围狭窄，同埋有物业管理公司拒绝为工友申请津贴等等，另一众前线员工未能够受惠。清洁服务业职工会理事黄乃元批评，计划只是针对在私人住宅或综合用途楼宇的工作的员工，一些在高危地点例如关口、商场和工厦等工作的员工就未能够受惠。香港物业管理及保安职工总会理事陈秋成表示，全港有大约9000座单独式大厦，但只有10%楼宇参与计划。西班牙新增605宗新型肺炎死亡病例，数字是17日以来最少，累计15843人不治，确诊病例增加4500多宗，至今超过157000人感染。卫生部门话，确诊病例增幅 继续保持下降趋势，但由于非核心产业下星期会逐渐恢复生产经营活动，民众仍然应该保持警惕。当局鼓励全民在公众场合戴口罩，人同人之间保持适当距离，勤洗手消毒。政府亦都会在公众场所向民众分发口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能见度较低，气温介乎19-25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星期六晚上北风增强，天气转凉。展望下周初天气干燥，同埋天晴，早晚清凉。而家嘅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系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阿爸，对面山原本好多树，而家被山火烧窿晒，真系可惜啊！ 系啊，我哋行山千祈唔好食烟同生火，以免留低火种。仲有啊，村民烧田草同垃圾都好容易引起山火噶。 系啊， 放孔明灯亦非常危险，盏灯跌落嚟会烧死树木，甚至造成人命同财物损失添。 喺郊野地区非指定地点生火，可被罚款25,000元同监禁一年。风工勿躁，慎防山火。 性是两个人的沟通方法， 不如我们学下好好沟通。 敏感时刻，性情中人。 星期五晚我们会有性情中人的环节，莫莉。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到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疗专业协会的会长 Anna 和我们聊天的。Hello, Hello Anna。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 们 真的很振奋，每次听到大家的声音。 我们每个礼拜都会报平安。 是啊，太好了，是啊。我们今天的主题应该要讲老人家了。 是啊，延续回上两个礼拜，我们就之前这个礼拜开始就讲一下不同年齡層的朋友呢，即是性上面平时多数会遇到啲乜嘢嘅问题啊，或者疑惑呢，咁我哋又讲过小朋友啦，讲过青少年啦，讲过啲中年嘅朋友啦，咁可能而家今集呢我哋就集中讲下啲elderly 嘅问题啦。年长嘅人啦。 年长嘅人係呀，因为我觉得，因为我整个呢都係之前呢我哋即係都即係寫咗一個論文，係講緊成個香港人整體嚟講嗰個嘅性嘅問題係啲乜嘢嚇，咁就由佢個人生嘅歷程咁去講咯。咁所以我哋一路由細就講到大，而家咧終於到老人家。咁當然我哋人口老化咧，呢個係好值得我哋關注嘅問題，係咪？咁啊，不過想問下兩位主持啦，即係大家覺得其實老人家咧，譬如65歲以上，你覺得有冇性生活嘅咧？ 我自己呢以前細個就以為冇啦，邊度有即係力量啊，即係老人家可能即係身體嘅機能慢慢都差啲，但係後來又發現會睇新聞又唔係喎，即係你見到有啲白白嗰啲呢都仲好似老當益壯，甚至睇新聞 成日去公園嘛， 係啦，成日去公園跳舞啦，又或者呢即係老來得子呢亦都唔係一啲話好出奇嘅事喎，即係原來60歲做爸爸都有噶喎， 系我以前都会系噶，我都觉得咧就系咧50-60歲之后咧，即系尤其是再细个啲嘅时候啦，咁直至到60歲打后咧，或者甚至乎70歲打后，我都会觉得，佢哋都已经系老夫老妻啦，即系大家只系互相地去守望大家咁样啦，咁性呢啲嘢可能都已经即系撇除，即系等于好似我哋女人要更年期噶嘛，我成日凝住，同埋我以前嘅知识就系觉得，一更年期之后咧。女性就冇晒性嘅欲望㗎啦，咁相对男性应该都係去到某个年纪都係唔会有呢个嘅性嘅欲望嘅，直至到就係好似 Kitty 话斋，真係成日听到尤其是嗰啲印度嗰啲呢，成70幾歲啊都仲係生緊小朋友啊，生咗成几十打啊咁呢，咁我就知道唔係㗎喎咁样囉。 的确是这样，就算我们看报纸有时都会见到，我记得有一次的报纸就是说有个九十几岁的男士这样，他呢就是去找一些性工作者，然后呢但是性工作者就趁他冲凉的时候拿走他的钱，然后他围着他围巾冲出来想追有先生，这样就出了新闻，这样是我们本身香港的一些新闻来的。其实有这些新闻我们叫九十岁，其实人呢其实他存在的话生存还在这里，如果他健康其实他有性是一个很自然的事，如果今天我们之前的线路都是说过性呢是代表一个人的生命力的话，我们都想分享一下呢，有一个研究都是我们香港的医生做的，就是发现呢65岁以上的老人家呢，当然他今次是做男性啦，那 52% 呢的65岁以上的老人家仍然都是性活跃的，即过了一半了，而超过六成了 66% 呢，即差不多七成了，仍然都是有性的欲望，性活动 active 呢，即是活跃就超一半，而是有性欲都还有 66%， 那这个分别当然就是说我有性欲那些可能有些就是虽然有性欲但是我性方面已经不活跃的了，都有的， 有心无力 又或者他明明有性欲，个 partner 又不配合， 咁 佢就有性欲，未必有性活动，咁佢又唔会揾第三者吓，咁好多可能出现嘅吓。咁所以呢个系嗰个研究嘅发现，因为第一，咁当然就即系破除咗好多，就算我去教书嘅时候问啲学生，佢都啊，我爷爷嫲嫲我公公婆婆嗰啲都系分开房住，我哋冇性生活噶啦，佢哋会咁谂嘅吓。咁但系咧，我哋发现个研究同一个发现就发觉。佢覺得嗰啲老人家會 report 翻，就係話啲醫生護士們，即係佢哋病啦成日睇醫生嘅話，都會覺得嗰啲護理行業嘅人咧比較嗰、那個即係性方面係比較保守，所以佢哋想有人幫佢哋，都揾唔到人幫，呢個其中一個嘅 issue 啦。 係 面對緊嚇老人家，咁同時咧老人家咧，根據我哋自己協會嘅研究咧嚇，當時講緊香港人嘅性知識嘅調查，就發覺咧。老人家的性知识呢都是相对呢比较低一点的。即除了16年集上次讲过青年人，即同一个研究呢我们协会 ,16-20 呢那个性知识低一点。而跟住呢就是老人家啦、啊。即第二的性知识的 level 低一点就是老人家咯。咁、同时我们都发现啦，如果老人家呢也都是我们那个即医生的研究，就话呢八成的老人家都会面对一些严重的或者中度至严重的勃起功能障碍，不过他们仍然可以享受呢性生活的。 哦，咁点咧？即系可能换个方法，换个方式咁啊。 系啊，我哋之前都提过吓，即系其实最重要嘅性器官系个大脑，而唔系我哋嘅阴茎啦。咁所以佢就算嗰个阴茎嘅勃起有一啲嘅，即系因为身体机能嘅衰退，有各样嘅情况都好啦吓。即系唔一定完全可以好后生咁样吓。咁但系佢仍然都可以享受个性生活。咁可能只系唔系一定系做一个。進入式的一個性交的活動，可能是享受身體的互動，將佢愛撫，他們都可以享受到性的生活的。啊、另外呢就有六成的老人家呢就覺得他的性需要又可以得到滿足的、而呢有 20% 的老人家又會覺得性呢是用來增進親密感的。咁、但係有即係頭先講六成入面呢性嘅滿足，佢話呢性嘅活動呢六成嘅人都認為只係一個性需要嘅滿足啦。就得兩成認為呢性呢即係老人家喎，性呢係愛嚟促進親密感。咁、呢整體嚟講呢如果話同個老婆啦，如果佢有性活動，佢其實七成都覺得啊，我嘅性嘅滿足啊、情感嘅親密呢都係受到都覺得有滿足感嘅。即係呢個數字呢即係又不是太差看到那個情況、不過我們都會即是覺得值得、提出的就是咦得兩成是覺得是親家親密滾，但很多都是覺得性慾的需要來的，那可見呢老人家呢其實都仍然是性需要是存在，這個是個研究的發現啦。咁咧，當然咧，我哋就會話啦，即係可能大家會話，即係話咁好多老人家好似都唔一定有性嘅活躍嘅，我哋見到嚇，咁我哋就會睇下另一個 picture 啦。其實咧有四成嘅老人家65歲嗰啲以上嗰啲咧，話咧佢同佢個太太咧都係有性生活嘅問題嘅。咁而且咧佢話咧，即係差唔多有 即係 16.7% 都差唔多 17% 嘅老婆咧，就會話咧，老人家都咁老嘅，七老八十，仲有性活，仲有性需求，佢覺得係唔啱嘅。 嗯， 佢會覺得嚇，即係老公有啲嘢話唔啱嘅。係，同時有你估有幾多個 percent 嘅人啊？會個即係長者啦，男性啦，會覺得俾老婆拒絕有性嘅活動嘅咧？ 有幾多人試過啊？ 是啊，是即是他有几多个 percent， 其实几多人他想跟老婆有性生活，但是婆婆可能就拒绝他了。 肯定好多， 系咯，会唔会超过 50%？ 我估60添啊， 咁严重啊！ 系啊，后生仔女都会啦。 系啊，啊呢、這个研究发现咧系得 23.7%， 咁我以为都几多嘅，因为咧原来佢会觉得即系两成多啲啦，嘅人系拒绝嗰个先生嘅要求嘅，呢、這个系符合我哋嘅研究咁样去讲啦。 系。 咁當然我哋都發現亦都有一啲嘅長者有機會係會侵犯咗嗰啲嘅孫女咁樣嘅，因為佢哋就為提出話個性需要呢係冇被滿足啊，婚姻當中嘅需要啊，咁佢嘅慾望仍存在，但太太呢就已經拒絕佢啦咁樣囉。但呢個係成個研究大概嘅大嘅图像俾大家去睇啦吓，当 中好咁 ，Anna 咧就啱啱都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唔同嘅数据啦吓，咁啊，我哋听一首歌翻嚟咧，再继续探讨下咧成年人啦、老人啦，即系喺性个方面咧会遇到啲乜嘢常见嘅问题啊。 續翻嚟性情中人環節咧，同 Anna 傾偈嘅。咁啊，頭先咧 Anna 就同我哋即分享咗一啲即研究得出嚟嘅數據啦，就反映咗即老年人喺性嗰方面嘅一啲需求啊，或者滿足度啊等等啦。咁其實簡單嚟講，會唔會就係男人喺老年嘅時候對於性嘅追求或者需要，比起女性咧都係會多啲嘅？ 是都唔出奇吓，因为呢整体嚟讲我估呢其实女性都有嘅，不过男性咁啱呢个研究当中就不断去讲緊男性老人家当中遇到个困难或者佢嘅障碍系点样，咁都系一个衰退系存在嘅，亦可能个衰退嘅力度啊速度比女性更快添。只不过呢我哋想反映嘅啲数据呢主要都系话俾我哋听，似乎好多时候老人家嘅性需要呢不被认为系一个正面嘅嘢，第一系因为个社会上有好多概念觉得性是不好，那你去到老人家你看到个脉络一路都说性是属于市民化，然后生年仔了，那你又做到公公啊爷爷啊，做乜仲是有这些欲望，即是林老入花丛又好发花癫又好都有人讲的嘛。 发花癫。 是啊 你啱 播真的。是啊真的成日都说哎呀你这样讲，他有时是老婆闹他，有时是啲周围啲人可能觉得他有需要都会话他。所以那种性自我概念啊对于我们的老人家来讲其实他都有影响的。当他有这些欲望好像好自责咁样，有啲可能会系嘛，咁所以我哋会加上佢性知识又冇足够咧，其实嗰种困局佢哋都有自己嘅，即系郁结又好吓，咁所以我哋觉得咧，佢哋其实讲真嗰啲，我哋嘅研究发现，佢哋见医生嘅时候，佢好想增加多啲性知识嘅，不过咧就算佢系见一啲身体健康嘅问题，心脏病又好，边度中风啊，边度各样，咁但系咧冇乜人去问佢关心佢嘅性需要嘅喎，咁佢话咧只系得5% 嘅人咧會問下啲專業人士咧，關於佢性方面嘅問題，去幫下佢咁樣咯。咁所以我哋會覺得咧，即係對於長者係男性嘅長者嚟講咧，譬如佢有心臟病咁啦，其實咧，我哋好多人都可能會以為咧，心臟病就一定唔可以。就算心臟病，其實對有啲研究都話咧，佢都可以一樣去享受佢嘅性嘅生活咯。咁我哋覺得呢個係男性方面嘅一個狀況，我哋好想去讓大眾都知道，長者嘅性需要佢可以有佢正面一面嘅。咁並且希望咧，即係當男性係咁嘅時候，女性長者又點可以一齊去配合或者？享受繼續他們的性生活，其實促進大家的身體的健康啦，增強免疫力啦，正常的性生活是一件好事來的。 但都幾難喎、Anna 會唔會呢，因為譬如你話同啲 client 傾偈嘅時候，可能佢哋都會好主動去提出一啲問題，即係希望揾到一啲解決嘅辦法啊，或者想同你哋傾啊咁樣啦。咁但係老人家可能好似你之前咁講啦，會少啲去提出呢啲問題嚟講，或者就算佢哋遇到問題咧，都未必會即係尋求協助。咁即係當如頭先你咁講，可能都會有兩成嘅女性會拒絕，即係老人家嘅伴侶如果有性需要嘅時候咧，可能都會 say no 嘅咁樣。咁可能嗰啲即係被拒絕嘅男士咧，都未必會去即係尋求協助啊，或者去即係揾你哋去傾訴啊咁樣嘅。 的确是的，因为他年纪大呢，其实自己都 feel 到自己身体没以前咁精力旺盛也好，或者那个勃起的状况没以前咁好，他们都觉得好像很自然就觉得我是这样的，那都无谓啦，那老婆又不赞成就算啦。但他们其实呢我们发觉，就算从身体的角度讲啦，我们会发觉即是无论男性女性呢，即是一息上前的身体存在人，如果我们认为性是一种人同人的连结感的其中一个方法，就是用语言表达，那其实他无论是老人家婆婆老婆婆或者老公公，其实都有这个需要的时候呢，我们好觉得是需要一个即是社会入面点睇性呢样嘢，希望有少少转变咯，呢个系我哋最大嘅关注。咁佢哋未必真系有大部分都冇嚟寻求协助啊，即系除非觉得佢已经好，佢又唔需要生 B B 咯，所以佢遇到困难我都唔需要嚟噶。即係好少會咁樣嚟嚇，咁所以我哋即係暫時我哋有啲個案咧，老人家70歲嗰啲就係話，可能個老婆投訴老公唔能夠勃起得好，就懷疑佢有包二奶，咁嚟尋求協助啦，係嘛？咁又或者係老公係覺得，哎呀，老婆咧成日鬧佢啊，點點，咁佢點算咧？令到佢好日常生活都受影響，咁嗰啲就好困惑又會嚟啦。即係係有呢啲個案，我哋會係存在。不過我哋整體嚟講，覺得暫時嘅現象就係。其实男同女，我哋作为人年纪大，那个嘅身体机能是可以改变，但是我哋对于亲密感，对于同人连接呢样嘢，系唔会随住年纪而改变嘅，即系需要爱，需要亲密。而且我哋嘅 good news for 男仔、女仔，即系男性、女性都好啦吓。其实 譬如女性咁样慢慢年纪大咗，个分泌少咗，或者系点样嗰个嘅需要时间去娃娃多咗都好。 嗯， 但系希望佢哋可以维持住一个，因为都夫妇啦，大家老夫老妻，维持住大家嘅亲密，多啲去爱护大家，保持即系一定嘅即系恒常都有一啲嘅性嘅接触嘅时候咧，咁譬如女性可以用啲 K Y Jelly 啊、润滑剂帮到大家。咁就算過咗更年期之後，佢仍然都有呢啲需要嘅，講真啊。咁所以咧，我哋就算有啲，我都提過啦，有啲割咗個即係因為前列腺炎割咗嗰個神經線唔能夠勃起啦，有啲就係割除咗個子宮啦咁樣。其實佢哋翻返嚟都係講翻，都仍然可以享受性生活嘅。 嗯。 咁所以我哋會覺得，其實無論男同女，好大機會咧，都係因為一啲社會文化對於老人家佢嘅性需要嘅一種認唔認可呢一度咧，係造成咗佢哋好大嘅一種困惑同埋一種行唔到出嚟嘅狀況咯。咁變咗佢哋有就俾人覺得怪， 發 花癲，我哋點樣有？咁而男性會受影響，女人都一樣受影響嘅。即係佢覺得哦係，人人都覺得都唔知有冇，咁我又係咪又好唔正常咧？咁樣嚇。咁我亦都有啲 case 咧，直情係。有啲系差唔多六十岁嘅女性，会喺度怀疑自己咧，就系话佢究竟佢嘅性倾向有冇变化？点解佢觉得佢自己有欲望时，可能佢嘅对象即系产生佢欲望，可能系一个女性嘅身体，但系佢中意嘅系男性，佢中意系自己老公咁样样啦，都有啲疑惑嘅人都会出现嚟到揾我哋帮手噶。咁但系整体嚟讲，我哋觉得女性嘅身体会有变化，男性嘅身体有变化。但是機能上如果講緊性周期反應來講，男同女一樣都繼續可以經歷到這樣東西，譬如女性更加方便是吧，因為她不需要擔心有 BB， 不需要說有月經那樣東西，其實她可以更加放心去進行一個親密的活動。如果呢大家記得的話，其實性的親密愛撫是會產生什麼的荷爾蒙啊？考一下先。 安多芬。 哎呀，好叻啊！系啊，系安多芬，系呢个系愉悦，即系做运动都会有个荷尔蒙。你谂下，老人家身体已经慢慢即系差啲，抵抗力可能都差啲。但系如果佢嘅性生活活跃，其实性生活活跃代表住乜嘢咧？佢人有生命力之余，仲要系佢接到啊！我有一个对象咁有幸系同佢哋系爱人嘅，下次大家系啲父又好亲密关系，佢哋系仍然可以 keep 住呢种同人嘅互动沟通嘅时候，身体不断会释放一啲即系。即系安多芬啊，各样系正，即系让人舒愉悦嘅，其实可以有啲止痛作用啦，可以防止身体各类嘅状况，包括咗可能即系抑郁症都可以少啲嘅吓，咁所以我哋或者佢有啲痛症又要少啲嘅，所以整体嚟讲，我哋研究话咧，有呢啲嘅活动恒常嘅话咧，对身心灵其实都系一个好事咯，我哋好期待。即系社会喺呢一方面会有啲正啲嘅睇法，唔好成日话人发花癫啦。啊，即系如果佢系正常同自己老婆太太咁样去进行呢个活动，系正常。 其实 系 好事嚟嘅。 系啊。 系咁样，多谢 Anna 啦，今晚即系同我哋即系探讨咗呢个老年人啦嘅一啲性嘅问题啊，或者可能一啲嘅叫做世俗嘅眼光啊，即系同我哋讲咗，原来可能即系有时系社会影响到佢哋，未必能够即系咯，好大嘅压力啊，有未必可以做到自己正常想要嘅嘢。咁其实呢一样嘢咧，其实系正常嘢嚟噶嘛，亦都冇唔系一件害人嘅事嚟噶嘛。咁其实系反而对于即系老夫妻嘅感情咧，都会有所增长嘅，咁所以就应该正面啲去睇佢啦。 冇错， 系咁啊！今晚咧，多谢晒 Anna 啦，我哋下个礼拜五再倾过。 身边的你有多好，拥吻有多好，兴奋过早。彼此的爱无退路，前无去路，推进不到。前面若幸福，幸福怎捉不到？未到结束，恋爱便停步，徘徊在苦恼，要别去偏有来互抱。你我都用时限去对赌，谈恋爱不讲将来，和你敢想了吗？ 凭什么彼此相爱，愿望瓶内全是爱，但我感恩中感慨，或许不必刻意遗留名分被记载，叫残念别记起来。 听日任若希的这位蠢材，今晚时间差不多了，星期五晚夜晚咁时刻同大家讲声拜拜啦，我哋下个礼拜一再见，拜拜。